上次还说他有那么大的飞机卷笔刀，结果根本就没有，只有那么小。 是啊是啊， 你哪来两个很帅的叔叔啊？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 我没有，你们等着看吧。 我见过，是真的很帅。 夏眠，你跟严桥老师一起玩，你肯定帮着他。 就是啊，肯定是假的。 严桥， 一个很帅的叔叔我还信，怎么可能有两个？我爸说了，吹牛的人鼻子会变长。 我妈妈来了，严桥，我不等你了。 来了， 乔乔， 那就是我说的两个叔叔，我没撒谎吧？ 他们是谁呀？ 是挺好看的。 两个。 严桥，他们是你的谁啊？ 是我人爸爸的朋友。 慢点跑，别摔倒了啊。 上车吧。 等会儿，夏眠，我走了， 再见。 喂，斌哥，接到人了。乔乔，跟你人爸爸打个招呼。 人爸爸。 乔乔，听莫叔叔话啊，爸爸完事儿就去接你。 那你快点儿。 知道了。 好了，上车吧。哎，你同学都在看什么呢？老往这边伸头。 看你们。 看我们干什么？ 看你们好看。 你们居然还看颜值？ 那当然，许大新妈妈每次来接他，他都跑着跳着出去。如果是爸爸来接他，他就磨磨蹭蹭地走出去，因为他妈妈长得像仙女，他爸爸长得像狗熊。 哎，乔乔，那我跟小鹿叔叔谁长得更好看一点？ 谁今天请我吃冰淇淋谁就更好看。 小梦叔叔，我今天能吃冰淇淋吗？ 不可以。你爸爸说你感冒还没好全，不能乱吃东西。 哼，小鹿叔叔，我今天能吃冰淇淋吗？ 除了冰淇淋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？ 厚蛋烧加芝士、火腿和蛋黄酱的那种。 一会儿给你买。 那还是小鹿叔叔更帅一点。 哎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还…… 但那个厚蛋烧是人爸爸给我做的，不是买的。你会做吗？ 当然了，你小鹿叔叔什么都会，是吧？人斌的厨艺也就那么回事，他都能做出来，难不到哪儿去。 现在怎么办？ 乔乔，打个商量，咱们先去超市买菜，然后回家做厚蛋烧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还要玉米片。 好，都给你买。 做厚蛋烧有这么难吗？ 哎， 小刀，看看。 你下锅就行了，小心啊。终于选好了一个。 那继续。 哎，等一下，先尝尝咸不咸。 怎么样？ 还不错，你也试试。来，张嘴。 还可以。 就是甜了点，不过小朋友好像都喜欢吃甜。以后我们自己做可以不加芝士和蛋黄酱。 走了。 来，乔乔，尝尝跟你人爸爸做的一样不一样。好吃吗？ 嗯。 先喝汤。 又看我们做什么呢？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了。 嗯？ 你们就像喜羊羊和懒羊羊一样。 什么？喜羊羊和懒羊羊是什么关系啊？ 他们是一对。 喜羊羊和懒羊羊都是公羊吧？ 嗯，你们两个不也都是男的吗？ 这逻辑好像也没错啊。可喜羊羊和懒羊羊什么时候变成一对了？ 懒羊羊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喜羊羊都会去救它，他们还会一起睡狼窝。只有一对的人才会这样。 这些都是你自己发现的？ 嗯，还有一些是小树姐姐告诉我的。 别听他瞎说，懒羊羊和喜羊羊只是好朋友。 那你和小鹿叔叔也只是好朋友吗？ 这个问题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。 我已经长大了。 再吃一块。 我饱了。 老实交代，刚才吃了多少零食啊？ 吃了玉米片，还有棉花糖。 醒了。 人爸爸，小梦叔叔和小鹿叔叔呢？ 哼，睡糊涂了。爸爸去接你，你跟叔叔们说再见，然后下楼的，不记得了？ 好像是哦。 再见，乔乔。 病好了， 下周末带你去动物园， 可以吃冰淇淋。 我想起来了。哎，人爸爸，我今天看见了小鹿叔叔和小梦叔叔在亲嘴。 你说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 在厨房亲嘴，我偷偷看到的。 他们不是老同学兼好朋友吗？这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？ 乔乔，快到家了啊！上楼去洗澡，洗完睡觉，别看动画片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 还有啊，刚刚你说的那个事情，你跟人爸爸说就好了，别跟别人说啊。 夏眠也不能说吗？ 嗯，也不要。这是你跟人爸爸之间的秘密，我们拉钩好不好？ 嗯，好吧。 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 人爸爸。 啊？ 你手怎么在抖？你嘴角怎么一抽一抽的？眼角也在跳。 你呀、啊，你爸爸心里翻江倒海呢，你就不能当没看到吗？啊！ 你别晃我的头，晃得你脸都歪了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上楼吧啊。 哦。陈爸爸，小梦叔叔和小鹿叔叔说下周带我去动物园。 哎呀，这乔乔长大了，要是问起来，我得怎么解释啊？